请公众号 V 蓝水晶，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五环肖家河桥到香泉桥由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当下班的这个钟声敲响啊，下班没有钟声啊， 反正下课的钟声。 对，反正到点儿大家下班了，然后呢，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周末，2018年1月5号星期五的下班时间。 耶、yeah ！ 欢迎各位光临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科。 啊，好了，把你的下班时间交给我们了，我们先从这首《日不落》开始。天 空的雾来的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 日不落来自蔡依林。 在线工作， 欢迎回到娱乐最王牌。让我们的步伐轻快起来，让我们开车的时候呢，即使堵着车，但是呢，好像自己的内心也可以有一个加速的状态的奔向这个周末了啊。 嗯，而且呢，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可以就是抬头看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 抬头行驶当中的朋友，抬头看一下。哦，天窗啊，明白了，明白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跑车是吧？啊，就是因为会想起就是小学课本当中的一句话，就是当这个城市镶上了一道金边的感觉。因为我刚跑上来就这种感觉。 哎，但你为什么你的脸现在像红苹果一样？ 好累啊，跑的是有点速度快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到周末大家我说了嘛，要有加速狂奔的感觉啊。嗯，如果你想联络一下艾科和老白的话，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白洁 FM， 杨真白水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接下来呢，我们这首 Goodbye Work 要送给所有迎来这个周末的已经下班的朋友们。啊， Hello Friday， 对，很好听。When my life came crumbling down, and I know you're gonna leave me. Hello Friday, I've been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3, 2. Yeah, lucky charm, baby. Yeah, brighter than this thing on my arm, baby. It's a party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baby. Now if you're down, baby, I can be the ground, baby. Hit me running, ain't nothing looking better than when I see you coming. Ain't another feeling better than when I'm blowing money. You can tell that I'm an addict, I'm addicted to money. I'm addicted to ballin'. I got the silver Patron. I bought a ticket to Rome, an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never get a weekend. We won't even know what planet we on. 'Cause Monday's so many, goddamn it. Tuesday she wanna go up, but Wednesday I panic. I'm scrambling. Thursday just ain't my luck. Hello Frida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a long time. You just saved me when my life came tumbling down. Double, I'm back a single. You on the top, from the bottom, and she the middle. I did it all for the nook cat, Oreo cookie, body killer, shot it on push back. Now drop it, you got it, thank God it's Friday. We let our TGIF bird, yeah. Let's get it popping, baby. Show me something, baby, or I can blow it on the next girl. I got that 151. You gotta wait with your tongue, an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never get a weekend. We won't even know what planet we on. 'Cause Monday, so many, goddamn it. Tuesday she wanna go up, but Wednesday I panic. I'm scrambling. Thursday just ain't my luck. Hello Frida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a long time. You just saved me when my life came crumbling down. And I ain't talking playing in the sun. Sunday I'm praying for forgiveness, but the weed just begun. 'Cause Monday so many, goddamn it. Tuesday she wanna go up, but Wednesday I panic. I'm scrambling. Thursday just ain't my luck. Yo. Hello Friday. Hey, hello Friday. 是不是有点太嘚瑟了？ 不啊，就要带节奏啊。 那这个歌是不是一个特别嘚瑟的歌？哎，叫 Hello Friday。 嗯，对，这跟那个餐厅没什么关系，跟今天有关系。今天是星期五，祝大家这个有一个最灿烂的心情啊。怎么样，这个一周的节目了，作为这个新来到我们这个娱乐最王牌的这个主持人，这周呢陆续有这么多的朋友来支持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是感谢各位的支持。 好啊，就这么简单了。 受在下一拜。 还看不到啊，你这一拜。 然后呢，要记得今天要添加衣物了，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寒冷。 对啊，就是你也要回馈大家一些温暖，对不对啊？那不如其实我觉得送上一句暖心的话好不好？ 嗯，好。嗯， 对， 什么话呢？ 你看这一周这么多的朋友支持你，你刚才也说了，也感谢大家对你的支持，也给大家这个跪拜，不是跪拜，就是对对，也这个 抱拳相拜， 抱拳相拜啊，以示感谢，对不对？ 嗯， 然后下周还来吗？啊，对对， 朋友们希望下周还来吗？ 对对对，啊，是这样，冬天啊，今天呢是小寒嘛， 二十四节气的小寒的节气。虽然说小寒之后是大寒，但是其实你知道，根据中国的这个气象资料呢，小寒才是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节气、 只有少数的年份大寒才会比小寒冷。 对，所以今天应该是全年最冷的一天，对不对？因为古语说的好笑，小寒之日雁北乡，有没有啊、这句话 这意思 是什么呢？ 什么呢？什么意思呢？ 小寒这一天啊，就是南方的这个大雁就开始往北飞了。等到这个立春的时候刚好飞回来。 大雁南飞。 所以大雁辛苦了啊，对，不容易这一路啊。 所以说小寒都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对，还有那些这个天一冷就跑到这个长江以南去过冬的各位朋友，你们是不是也该回来了是吧？不如跟着大雁一块儿回来，让他们帮你打个表。 但真的是很羡慕这生活在这个什么海南呀、一些的朋友，前两天还在那晒，就是在三亚生活的、穿着丝袜呢。巨羡慕无比，就是 有点热吧。 在很多城市都在晒雪景的时候，三亚的朋友在晒穿丝袜。 这个星期五的傍晚突然转到了一个我不太擅长的一个话题。好，我们来听歌吧。这是我个人认为非常暖的一首歌，顺便请各位来跟我们互动，内容就是你会听到哪一句话会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呢？或者说哪一句话会让你最受用？我们不妨让我们的女主播也帮你暖心的说出来啊，读出来，因为你喜欢听，所以我们就读给你听嘛。 比如说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让我想到一句话，候鸟南飞，老友重逢。 哎，很好啊，暖心的一句话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来听候鸟。 如果四季轮回，爱上漂泊，如果湖水清澈倒映着我，如果天空广阔从不寂寞， 最后一句歌词刚好留给今天我眺望着世界的北，相约再会，而当大雁候鸟开始向北飞的时候，这一天是小寒的节气，但是立春已经在前方了啊。所以这首歌，即使它其实是在秋凉的时候听上去会更温暖的一首，但是今天听来呢还是会很有感觉。 来自尚雯婕的候鸟，希望各位喜欢。 马旭他说，每次听到哥们说，哎兄弟别怕，咱哥几个在啊，有咱哥几个在，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只想对你们说，有你们真好。 哥们之间情怀， 对，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让大家说，你会听了最受用的，或者你最暖的一句话，我们也拿出来，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好不好？ 对， 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位朋友他说有一句话，当时下班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听到的最暖心的话，就是我们俩打招呼的时候，他说我们俩打招呼，下回应该就是飘起来的声音，就是 Hello， 哇，这么 我是艾科， 会这么暖吗？那我们整期节目就不要说别的，就是 Hello。 嗨， 哎啊啊啊嘿，别说别的了。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的恩啊时间。 对，哎，优夏他说，我听到别人喊我丫头的时候，我觉得很暖。所以是刚才我们的这个艾克就特别提到了这个赵赵的一首歌啊， 丫头。 尽管他刚才说成了赵雷，那赵赵有一首歌叫《你就是我的丫头》啊。应该去把那首歌连听无数遍。好，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的推荐。首先，这是很多人关注的电影《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今天上映。这部电影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呢，三天收了2.2亿美元，口碑很好。号称是超越之前所有星战的影片了。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呢，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也没有他们那么浓重的这个星战情节，对不对？ 但是呢，有人说这部电影就算是你以前一部星战都没有看过，也不会影响观感。所以我很期待。 对，还有一部相对比较温暖和小众的巴西电影叫《尼斯疯狂的心》，这是全国艺术院线来上映的。 这部电影呢，在豆瓣上评分特别高，高达8.0分。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巴西的精神科的医生拒绝使用电击疗法，让我想到另外一位老师哈。而用小狗和小猫来帮助病人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暖心和治愈的故事。 对，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电影，然后呢，在周末也去看一看啊。好吧。我们就送上一首暖心的歌，陈奕迅， 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 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你说 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香烟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一八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王牌未完待续。 有人说听到最暖心的一句话就是恭喜你白给100块，别着急，我们待会儿下一段再公布预热题啊，今天还有钱200了， 也是让我们最痛心的一句话。 是 我们来再继续分享一些文娱热点，比如说法国钢琴诗人朱利安恩哲拉斯钢琴独奏音乐会呢，今天晚上会在经典民族宫大剧院上演。 是，好，我们继续听歌，这是王若琳带来的一首歌曲叫挺适合现在的节奏啊，干吧。 Goodbye my love, gonna miss you. When I go, I promise to forget. I never twist a story sideways. I was traveled different highways, and it always leads me back to you again. We connected through the distance with electric hearts somehow. Still dreaming about tomorrow.When the colors start to fade, it's like it rained. My thoughts could fill an ocean. I'm drowning in emotion, and we'll never have this moment back again. Chain of light through all the bridges, I'd somehow kiss the sky. Travis 说最暖的或者听了最受的一句话应该是涨工资，涨工资发工资，涨工资发工资之类的， 听到之后我也会特别开心。 所以你们发过来我们可能会念，你心里听的是不是会有一些暖心的感觉呢？然后在王若琳刚才开始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了她在歌里面清嗓子的声音。是王若琳吗？ 这也是我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听到最暖心的一句话，就有人提醒我说要多喝水。 哦，是你啊。你看你，我刚想说帮你把这个事儿 啊圆过去是吧？ 对对对，你自己又承认了。 好吧，我要站出来主动承认错误。哎呀，真的是最近天干物燥，一定要记得多喝水。 对，真的把我都吓一跳，你知道吗？突然一个哎，这大周末下班路上，你吓唬谁呢？ 超自然的一个状态哈。 啊，挺好，挺好，挺好。嗯嗯。对，最近生病的朋友挺多的啊，注意，大家也注意这个多喝水，及时的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感冒的朋友也很多，注意防寒保暖吧啊。这事儿，身体这事儿自己说了，我觉得说不清楚，你说别人说不清楚，但自己最清楚自己怎么着才能够不生病啊。还有一个星期天有个比赛，这就是我很关注的2017-18中国职业男子篮球联赛CBA 首钢对山西的比赛了。上一场好像是首钢是客场赢了青岛，新年首场比赛胜利同时送给了对手3连败。那同一天山西对上海的比赛中山西失利了，希望首钢这一场比赛继续加油。所以我想说我下面要放一首什么歌呢？ 今天突然就把这首拽进来了，然后我突然想说咱们也不要听那个原版了哈，老听这个听不懂这个词儿，来听听看，就是他来翻唱的这一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本来是一首特别励志的歌，然后呢你觉得其实是很励志的一首，但是这首就改成唱爱情的，但是这个旋律就不用多说了。把这首歌送给首钢，同时送给所有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啊！ 嗯哼， 这是要给大家加油鼓励，干嘛去？这是晚上多吃点是吧？哎，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灌篮高手》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无力去爱谁》。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不要问我曾经爱过谁，我的心才刚刚死了些，请放过我吧，别让我以后悔再。不要问我曾经爱过谁，我的心以为爱是人间，请离开我吧，我不想再心碎一遍。你总把爱当作火焰，照亮你寂寞的黑夜，不管来回将我撕裂。 Crazy for you， 别用爱将我。请放过我吧，别让我以后悔再犯罪。不要问我曾经爱过谁，我的心以为爱结了结，请离开我吧，我不想再心碎一遍。你总把爱当作火焰，照亮你寂寞的黑夜，不管爱会将我撕裂。别用爱将我换罪，将我毁灭，我已无能为你去爱谁，都曾为爱伤了对方，用力却不能反抗。别用泪将我换罪，将我毁灭，我已无能为你去爱谁，无论表面上有多坚强，没人可以幸免于难。 迪克牛仔翻唱《灌篮高手》的歌叫《无力去爱谁》，而且呢，这应该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本的哈，你可以听到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据说我们 FM 九七四在周末的时候有一档以这个 live 现场为主的节目。 Okay, let's go。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踏的当年明月。看着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听这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着裙百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爱你， 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The weather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哥。 大家周末快乐啊！今天是星期五了啊，这个在小寒这最冷的一天，大雁呢确实开始已经往北飞了，而我们也在回家的路上。 所以加班路上，我们依然陪你在路上呀。 是，这一段呢会有很多的好歌，同时稍后也要公布白给100块的预热题，还有我们的王牌新发现，大家不要错过。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来听李健，依然在路上。优雅也同时兼具搞笑气质的李健，很难得带来这种很有力量感的歌，这首歌叫依然在路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科。 啊，那个大家马上过周末了，心情应该是相对不错的啊。我们呢给大家说点这不算是开心的事儿， 但是这个事儿呢反正饱受争议。 对对对，咱们一起聊天听听歌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事儿其实我要说的是，这几天这个嘻哈歌手皮几万啊，不对啊，不是这个名字sorry 啊， PG One 啊，是这么念吧啊，皮几万啊，这个因为私生活呢是屡屡上头条，他的音乐呢因为一些有争议的歌词引起了媒体和网友的广泛的批评，对吧？ 昨天呢 PG One 在歌词当中因为含有这个疑似侮辱女性等等一些关键词的内容，所以被很多媒体就批评了 啊， 所以他发文道歉说将这首歌立马下架。 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鉴定，或者说你喜不喜欢这个歌手啊？ 无感，无感，无感， 无感。 嗯，就是对他的一些作品也没有怎么去听过，因为在其实我看那个。中国有嘻哈整场比赛的时候，对于他就只留下一个印象， 对 那个 那 个动作而已。 对，我想说的是，我对他流感，对，就是听到他我就想打喷嚏，你知道吗？有生病的感觉，就是嗨。我得说一下，就是因为歌手姚贝娜生前的经纪人轩轩今天其实已经表达了对于 PG One 的这个不满。原来当时 就是那次姚贝娜去世，好像不到24小时 ，PG One 就和其他的嘻哈歌手在这个 battle 的时候，就为了歌词更押韵，毫不顾忌的唱出了一句“我送你去见姚贝娜”。 这太过分了。 对，这次 PG One 引起争议呢，姚贝娜生前的经纪人其实也表示说这是自作自受。 其实2015年我们回顾一下，在1月份的时候呢，姚贝娜因为乳腺癌的复发，所以在深圳病逝，年仅33岁。姚贝娜去世之后呢，父母遵照她的遗愿，就把她的眼角膜捐献出去了。而且在歌词当中对逝者这种毫不顾忌的调侃， 对，我觉得实在是太欠考虑了，非常非常的不妥当。 实在 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嘻哈歌手，可能你有很多要想表达的内容，但是你不能以去不尊重 调侃别人的方 式，对，调侃，尤其是像这样的死者，或者是像姚贝娜这样的有才华的音乐人，你去来让自己好像显得更有才华，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妥的。 对， 如果说作为一个电台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作为一个 DJ 呢，我可能会要抱着一个媒体人的公正或者是客观的态度去评价 PG One。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听众，或者说作为一个歌迷，或者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想，我可以非常直白的表达我的观点。那就是。PG One， 我以为你要说非常欠， 没有 考虑 PG One， 我就叫他就是现在叫 PG One，OK、okay、吗 ？OK， 没什么太多问题吧。好了，说了半天 PG One 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 Guy 的歌。 这首歌曲呢可能会给你一点小启发哦。今天晚上吃什么？有着落了， 我就把这首歌送给 PG One 吧。 都不要老，来跟都跳，一口咬下鸡油汤汤都跟都冒，来比哈早，连高都笑，尬戏都有染子的眼部心头绕绕绕，都聪明惨那么结果反被聪明误，老子的 verse 听完多人会几顿都哭，难看你玩多不打击别地里群都路，师兄在哪个 level 你我心头都有数，吃不完的火锅又切起拿来撒，我分拉的太死，不知你说的套大，那如果不信的话随时过来搞一下，欢迎光临重庆飞机帮。 好了，这个我们听了半天，就是 你吃火锅的料， 前段时间做客过我们北京广播的 Guy， 对，他马上也要登陆在这个最新一季的歌手，希望他有这个好的发挥啊。 而且很多朋友都很期待说除了唱 rap 之外呢，还有他的一些音乐之路其实非常广， 是 我们在那个很多综艺节目当中都已经听过他非常非常厉害的唱腔。 对，反正我个人来说，可能相对于 PG One 来说，可能更欣赏一下 Guy 哈。马上我们要送上一首我听了以后很感动的歌曲，是来自于姚贝娜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于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轻轻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想一切关于我和你， 接着我哥怀念一下姚贝娜，顺便呢就是突然想到她说过一句话，而在病痛被折磨的到最后的时候，她曾经也说过，说跟生死比起来一切都是小事，让自己跟多跟让自己开心的人在一起， 是 要少生气，生气就一定会生病。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她特别爱生气的时候，我就奉劝她们一定要放平自己的心态， 让她们都来听我们节目吧，好吗？周末不知道大家这个坐标会是哪里，或者说此时此刻你们要去向何方啊？但是在我们的王牌新发现呢，也会让艾科带着大家去探寻，或者说是重新走过一些北京的熟悉的地方，对不对？至少在这周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 今天我们造作一下，去三里屯。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继续跟我去探访老北京地名当中的那些秘密吧。今天的目的地是三里屯。如今的三里屯汇集着北京最热门的演唱会和最精彩的夜生活，但是屯这个名字着实与它的国际潮范不太搭。三里屯、六里屯这个名字的三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三里屯是因为距离老北京的城墙有三里路而得名的。据说这里以前还有恭亲王和多尔衮的墓地，不过呢，由于年代久远，早就难觅踪迹了。很难想象，现在如此国际化的潮流中心三里屯，几十年前也是一片农村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被规划为使馆区，还建成了一批外交公寓群。三里屯一带逐渐成为在中国的外国人居住、生活和外事活动的重要社区。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家合资饭店在三里屯开门营业。1995年，三里屯开设了第一家酒吧。到如今呢，三里屯成为京城酒吧文化的开山鼻祖。现在这里是著名的潮流地标，最传统的相声和最新潮的演出相映成趣。华灯初上，夜晚的三里屯流光溢彩，人潮攒动，哪里还有半点当年城外农村的影子呢？最后还是有一个问题要抛给大家，三里屯是因为距离老北京的哪里有三里路而得名的呢？ 这夜晚的三里灯光明媚，不长不宽的街道之中人声鼎沸，连在一起的酒吧可没有停车位，想吃路边摊吗？早已排起了长队，有人穿着西装笔挺拿着示爱的玫瑰，有人带着姑娘来这里玩高消费，有些年轻人喝啤酒无醉不归，有位老人在卖气球，他神情很疲惫，有老外嘴里说着流利的中文，太多中国女孩。 我们要问的问题其实要改一下，问一个简单一点的，三里屯是因为距离老北京的哪里有三里路而得名？哎，我们就这么问吧，就是哪里，给大家一个选项，城墙、中心城区，好吗？两个选项，你选一个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对，发送到白街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来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这就是我们的预热题了。 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森林也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灯红 个旧旅工体和三里北门的姑娘和贝姐的兄弟又到了一个周末，别让我们再次错过今夜的开始在十二点半以后，到了凌晨就让感性去思考，春天然的大山和他跳着即兴舞蹈，我们到底有多久没有活到夜里，试着去找回曾经丢失的自己，远离了西装还有电脑，到晚上就有劲儿，我黑白颠倒，什么中的洋的都往我嘴里倒，只要我喝美了我就会冲你笑。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森林，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森林，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 三五知己，目标地点夜三里，玩的就是心跳，今晚和他偶遇，也许不去在乎世外桃源还是人间仙境，抛下了所有防备，没有必要保持清醒，发誓今天起我要疯到不像话，于是点了一杯今夜不回家，不管有没有想要的那个他，任务就是必须都得喝到大，别想了那么多了，可能一直都在躲着，猜不到我多愁善感为什么那么多呢，有着数不清的人群从你身边经过，夜的美丽有时候让你感到莫名失落，柔和的夜色配上霓虹灯的色调，再加上我们懒散悠闲的味道，这样的夜晚我们就应该在一起，把所有的故事都留在夜 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森林，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森林，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 哦，最后这一嗓子啊，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氛围。我们听完了一首，这是龙井说唱带来的《夜三里》，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把这个题再跟大家说一遍，好不好？ 对，三里屯是因为距离老北京的哪里有三里路而得名的呢？ 嗯， 可以编辑自己的答案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对，是城墙还是城区，两个选一个，加北京地区手机号就行了。 嗯， 除了可以去逛一逛啊，或者去三里屯啊，出去玩啊，去五道口啊，你可以在家看电视啊，或者在家里面宅着啊，这猫冬嘛，这暖和，对不对？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推荐的，忘了跟大家说了，就是在2018年央视开年巨制的一个人文类的艺术节目，其实特别关注这个节目叫信中国，它是以信为载体，去传递信仰、信念、信守和自信的内核，也是展现了从建党至今近百年来的共产党员的书信，而节目内汇聚很多的这种流量的大牌，比如说像杨洋，对，还有像张艺兴，对对对，关晓彤啊，还有这个像马苏啊、董子健、蒋欣啊，他们还有宋佳啊，这60多位的明星艺人去充当信使，去念这个信件，开启由书信文字去组成的时光隧道。那主持人就朱军，他会讲一些书信背后的故事，然后用这些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去打动人心。嗯， 这还很有意思， 真的可以关注一下， 就像之前的那个 对 一样，差不多。 2018年 CCTV 的一套本周末的晚间的黄金档就可以去看到这个节目。 读信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对，推荐一下了哦。好了，那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你们认为的正确答案，期待一下我们稍后的白给一百块的这个现金红包，今天会电话打给谁，好不好？而我们啊，哎，你的语气词又添了一个，你没有发现吗？哼是什么？ 编辑自己的答案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还没有添加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赶紧添加一下啊！我们来听冬天。 真希望快点下雪，你就会把我抱紧，在你的厚外套里，所有距离变成你，我要单独和你下个世纪，没有别人可以参与，谁也不会忘记。

打开微信钱包，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方式三，打开支付宝，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除以上三种方式，歌华有线网上营业厅、歌华有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也都开通了缴费功能。你也可以利用银行的网银、银行营业厅的缴费终端进行歌华有线费用的缴纳。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歌华有线客服96196。 好了，来到我们的白给一百块。今天的王牌福利白给一百块，这个在星期五的傍晚晚间打出的这个电话，我们看看是谁。此时此刻已经电话在接通过程当中了，马上请导播帮我把电话接进来，看看今天是谁。 而且刚才有朋友说，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听到的这一句话是最暖心的。 Hello， 这里是白给一百块，来自娱乐最王牌，你是哪位？ 你好，你好。 还激动着呢。嗨，你好，你是哪位？ 我叫李希，你好。 叫什么？ 我叫李希，你好。 你的那个微信名字是什么？我们看对一下，我们看是不是你。 西西是吗？ 西西。 哦，西西。哦，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第一个选的一位朋友是吧？西西现在在哪里听节目啊？ 在五环上的。 五环上啊，五环，一比四环少一环。 现在有把车安全停靠在旁边吗？ 啊，已经停好了。 啊，五环边上有停车的地儿吗？我怎么好像不太清楚这件事儿。你现在注意安全啊，一定安全啊。OK， 没问题。 哎，好嘞，好嘞， 好嘞，好嘞，好嘞，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唱五环这个啊，五环，怎么到周末感觉有点不太正常啊？五道题，sorry， 是五道题吗？ 是五道题 啊，就五道题啊， 嗯， 五道题的时间啊，你要来跟我们来玩正问反答，这个游戏规则还要我们再说一遍吗？ 不用了，我都天天听，都知道了。 对，比如说我问你，你要问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在五环啊？我要回答不是，对不对啊？是不是？ 对。 对，这个《五环之歌》是岳云鹏唱的吗？你要回答不是， 对 不对哈？ 嗯。 好，来，现在我们要开始了 ，Ready Go。第一题，澳大利亚是在南半球吗？ 不是。 第二题，柴可夫斯基是奥地利的作曲家吗？ 不是。 可惜不是你，柴可夫斯基一般带这个司机什么什么司机什么什么司机的，他是哪里的作曲家呀？他 应该是在路上， 应该是俄罗斯的作曲家，对不对？所以在五环边上答问题的西西非常遗憾，一下给懵了，对不对？ 没有，这个题我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就是全靠蒙 啊！哎，那我就没有办法说什么了，西西，那就也回去以后听一下一些这个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啊，包括这个《天鹅湖》啊，等等，好不好？ 好的，谢谢啊！ 但是呢，还是要祝你周末愉快。 好的，我们这样，我们还要接通一个电话，谢谢西西，再见啊！好好开车，拜拜。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所以说有时候答题呢，他考的不一定全都是你的这个 常识啊。考 对对对，就是两者就缺其一，可能都不可啊。就是你也不能纯靠蒙，你也不能什么。老白刚才第一个那人第一题答错了， 他第一题错了吗？ 澳大利亚是在南半球吗？是啊， 对啊， 所以应该答不是啊。我们现在是正。彼岸这个同学，你这段时间就是消失了，是不是？我们现在 敲黑板啊，画重点。 我们现在是正问反答啊。 彼岸的电话号码停机了，我直接打第三个吧。 OK。 现在还有一位朋友刚才说，怎么又不是我？怎么又不是？ 对， 傲娇的在扣响 真的，我因为就是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偶然。比如说你发来了你的这个答案和电话的时候，我们因为刷屏嘛，这一片的手机号，我们不可能马上就会就是看到你会想起来昨天你也来过。那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记一点，哎，这个人好像之前我们见到过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就选。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凭一眼的，就是时间来不及，就马上会选一位朋友。 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再接再厉，就每一天跟我们互动的话，总有一天是你的。 对， 说不定周一的时候就会接通你的。 电话。 记住我们现在是正问反答这个游戏正在进行中，今天我们是200的现金红包要送给大家，加油。 现在接通了吗？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接通了，我们现在就又打给一位朋友，刚才有位朋友，我们第二位就是备选的朋友，他的电话关机了啊，不对，是停机了。为什么要发来一个停机的手机号 给 我们？ 给他先充100块钱话费。 好， 爱接他。 好，我们欢迎艾克。给好了， 充话费成功是吧？ 来接通电话，来 ，Hello， 周末快乐。 Hello， 嗨，你是哪位？ 小婵。 小婵你好。 你好。 在哪里听节目？ 三里屯。 啊！ 我看这个头像有点像三亚的感觉，你知道吗？ 头像在三亚，人家就必须得一直待在三亚吧。夏威夷都出来了，在三里屯。刚才我们刚好说到三里屯，对不对？ 对，我就住三里屯附近。 哎、呵、嗯，睡得着吗？晚上？ 还好吧。 对，天天这个对吧？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你的那个答案之外，还发了一点其他的内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选了你作为备选。所以我们先来答题，我们待会儿再聊，好吗？ 好， 抓紧时间，白给100块，正问反答，现在开始。Ready, go。 第一题，《还珠格格》里面夏雨荷是紫薇的女儿吗？是吗？快。 不是。不是，是是是是。 小婵， 正问反答，我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呀。 对， 其实正着问我都会。 当然了，否则我们干嘛要反着问呢？而且你还懵了半天，想了两秒钟，我还给你这个时间，以为你会答 对。 对， 我是想，如果正着回答，我是真的会的。然后 就是跟我第一反应是差不多的，你知道现在我们自从改了赛制之后，升级 2.0， 每次上直播之前老白都会反问我一下，你知道 为什么？我觉得每次我们升级以后，每天 后来以后回家得自己练习一下。 对，这个游戏也不要老练啊，练着练着容易以后你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出现失误，对不对？ 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对啊，你比如说去银行是吧？人说你是叫什么什么小婵吗？ 不是， 不是， 不是。 对， 他好可爱， 有没有发现？艾哥，好啦，就是错就错了，没关系，这只是个游戏而已啊。嗯，重点是，艾哥，其实我也发现最近我这个表现的不是特别好。 怎么了？ 就是自从到这个游戏之后，大家输了以后，我都觉得我很开心，你知道吗？其实 没关系，我也很开心。 谢谢小婵，你今天给我们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那就是这个三里屯，它是因为距离老北京的哪儿有三里路而得名的呢？ 城墙。 对，但是你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算是举一反三。对，因为你在里面提到说是你们家你老公是吧？ 对，我老公他从小就在三里屯长大的。 哦，所以他告诉你三里屯是距离东直门三里，所以才叫三里屯，对不对？ 对，是的。 好，你看啊，我们这节目还有这个真的啊， 长姿势。 对呀、啊，谢谢小婵，还有小婵老公，谢谢你。 拜拜， 谢谢所有的屯里人啊！ 拜 拜拜拜拜拜拜，好嘞！ 今天是不是应该唱那个《我的老家》那个？ 哦，艾克又要唱歌，好，我们来三二一，艾克来，怎么唱？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是这么唱吗？ 你让我缓缓。 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欢找回？多爱多爱是值得的回忆，感动到我只想要为你唱起。从教室起源，你沉迷不爱听，在音乐图书院买阳光聆听，聆听那寂寞声音，举世知名不如一只眼。直到今天，我竟解开模样心境，高山流水风景似的历历，高山静流水静如镜。是沉默的乐章，听着你背出一半一句关心。它只能自偶，也是不变的旋律。当温雪融夏季，秋风为我敲风琴。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三十年只因这杯仰望之心，突然说这就是所谓之意。想你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换上回忆？多爱多爱是舍的回忆，爱浓浓，我只想要为你唱起。 那个 要不然你就唱成东北味儿，要不然就要唱成这个广东味儿 啊。比如说， 对你为什么就刚才就唱出来这是什么？怎么能有孜然味儿、西北味儿的出来了？焦虑，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那是这个味儿啊！ 哇塞， 哇塞，什么哇塞？不要老是哇塞， 人音重现， 我们节目里不能说哇塞啊。开玩笑啊，我们其实是期待有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白给一百块。正如我们刚才有一位叫做这个怎么念他的名字， 就一串符号， 熊里面反正有什么，哎，这不是熊， 考拉， 对，考拉说不下地下车库就怕没信号错过警惕，谢谢你的支持啊。下面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作业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现金已经又积攒到这个300了，但是呢今天还有两个9.99的小红包发给大家，发给两个朋友，在30到45秒钟时间相对快发来的朋友会更有机会获得。我们问的问题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个不用那个正问反答，我们就正着答就可以了。 对，是或者不是加你自己正确的答案，不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的白鸡 FM。 对，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是白居易写的吗？是或不是发过来就行。而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白话娱乐的时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白话娱乐剧场。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好，谢谢，感谢大家，感谢你们稀疏的掌声汇聚成这雷鸣般的掌声啊！谢谢你们，我是白杰，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白话娱乐，来听我为您来盘点一下，这个点评一下这周的文娱热点。好了，言归正传了啊！话说这个这周呢，有一位日本的公众人物啊，女的，她这个分享了一个与婚姻有关的消息。这个姑娘呢名字是三个字儿，这个大眼睛小圆脸，笑起来呢甜甜的，哎啊，然后呢其实最难得的是什么呢，她对中国很有感情啊，会说汉语，而且会写汉字，而且呢她在自己从事的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个日本的最高水平。她是谁呢？她就是福原爱。那哥们儿你笑什么？那开车那哥们儿。还行，说到本周，咱们就说这福原爱老师分享了自己婚后的生活状态啊，她还特别提到说自己的婆媳关系啊处理得非常好，这婆婆对她就像是对亲女儿一样，每天都是拳打脚踢啊，不是每天啊就是端茶倒水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亲切啊。这采访她的这个日本记者就忍不住这个夸赞说，真的是做了地道的中国媳妇了呢。哎，我说这位记者，您可能是对中国媳妇儿有什么误解吧？得，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女人的身份啊。话说，女人这一辈子要经历的身份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小时候在父母面前，这是女孩，对不对？长大了，结婚了，这就成为了别人的妻子。等有了孩子吧，哎，你就要做这个慈爱的母亲。再过几年呢，啊，就成了嫂子。嫂子不好当啊，这个妻子真的是不容易做，真的不容易。你比如说甘薇，之前著名女演员和景甜白冰，人都号称是冰雪微甜，代表作品呢有乐视投拍的决战杀马镇，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呢，她是扮演了路人甲。比起当演员，甘薇最著名的身份就是商人贾跃亭的妻子。昨天晚上甘薇发了一条微博，就叫做一位妻子的内心独白，表示啊说身在国外的贾跃亭委托回国呢去处理这个债务的问题。看到这里呢，我不仅呢想起了一首歌，来我们大家一起唱， 归来吧归来哟，扛起天涯的 时候呢，我想起了钱钟书先生的一句名言啊，说这个婚姻就像是一座围城，外边的人呢想进来，里边的人呢想出来。好了，白话娱乐本周我们的文娱热点就总结到这儿了，我是白杰，谢谢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白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好啦，继续回到我们未完待续的娱乐最王牌，是2018年的第五天，1月5号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我们刚才这个玩了游戏，白给100块啊，我们还留了小作业题，已经选出了两位朋友来获得我们的 9.99的小红包， 现在选了一位是吧？ 对， 还有一位叫明阳的朋友，其实你答对了，但是我这个明阳特别逗，你可能不太清楚。嗯，就之前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他总是以一个非常搞笑的形象出现的。 为什么呢？ 要不就是第一次答错了，哎 ，sorry 错了。好，老白，明天等你，风里雨里等你。第二天，然后又错，然后又老白，风里雨里等你。然后今天好不容易答对一次，后面呢就非要添一个 风里雨里等你。 我问的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是白居易写的吗？倒是答对不是了，最后添三个字，柳宗元。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缘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

1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雷海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将于北京时间1月29号举行的第60届格莱美奖公布了首批表演嘉宾名单 ，Lady Gaga、Pink 等将助阵颁奖礼。此次也是 Lady Gaga 连续第4年参加表演。去年11月，第60届格莱美奖揭晓提名名单 ，JZ 以8项提名领跑，其中有3个通类奖项。火星哥布鲁诺·马斯也入围了3个通类奖项 ，Lady Gaga 入围最佳流行歌手、最佳流行专辑等奖项提名。FX 成员 Amber 和 Luna 的新歌《Lower》将于今天揭开神秘面纱。本次新歌《Lower》是 Amber 和 Luna 魅力声线结合抓耳电音，构成氛围梦幻的曲风风格。歌词讲述到门的另一边找寻自由空间的故事，吸引歌迷视线。今天上午，易烊千玺现身湖南省艺校参加艺术联考。据了解，千玺是到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参加表演类考试。他身着黑色外套，看上去清爽又低调，粉丝纷纷祝千玺考试加油。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目前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方向，西三环苏州桥到航天桥由北向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行驶较为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刚才我们说过了，在音乐素描这个时间其实是在相对走心的一个时间，就是现在6:30多一些，在18:34:30的时候一起来听一首歌，然后呢会把这个歌里的故事要是找过来或者偷过来，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是偷故事的人，继续来分享歌曲里面的那个爱情的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来自于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木易， 他说以前逛街买衣服下馆子点菜，我一眼扫过去他总能知道我想要哪一个，可是每次他都说这只是巧合而已。分手好久之后，我们再一次在同学聚会上又碰到了。买刨冰那会儿，我正在看样品，刚要点又被他选中了。我一直追问，他只是笑。吃完饭在 KTV 嘈杂声中，他坐在对面发来信息说，我只是能认出你喜欢的那个眼神，因为我在里面住过好几年。 如果说上面那个有点撒凉的味道，接下来这个就比较伤感了。另外一个叫小刘同学的留言在这首歌的下面是这么说，他说很多年前拿着小灵通手机和他发信息，那个时候手机只能存200条，每次到200条的时候都要把信息精挑细选一下，舍不得删，其中有几条还要拿回来反复的去回味和傻笑。那个时候最希望的就是有一个可以收1000条信息的手机。如今我有了一个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可是却没有跟我发200条值得回味珍藏信息的那个人了。这首歌来自徐佳莹， 寻人启事。 每首歌里面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娱乐最王牌音乐素描。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若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而缘分 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我多想找到你，轻碰你的脸，我会找 素描，我们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一首歌，叫《寻人启事》，又是很走心的歌。加上最近呢，袁娅维说散就散啊，其实也带动了整个带动了这个电影的这个上座率啊，或者说电影又带动这首歌的收听啊。 对，很多朋友都说，就是2018年如果要是再出歌单的话，可能说散就散这一类的歌曲啊，都会成为他们年度最佳。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不要老是听那些感春悲秋的啊，这个什么说散就散啊，什么什么分手总是在雨天啊，我们能不能听一些暖心的歌呢？所以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让我来推荐的第一首，我选择的依然是一首旧旧的啊，但是呢却很暖的歌。我想了想听什么呢，来听这一首吧，它真的是有年头的一首歌了，但是现在听到的时候还会觉得说，哎，你心里会荡漾起来一些青春的味道。我们来听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晓东啊，在当年其实有很多的女生都很迷他啊，除了比我幸福之外，风一样的男子之外呢，他有这样的暖心情歌，所以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在这个时间把时光倒流，回到那一年，那个穿着白衬衫的男生和他的誓言，陈晓东贴心，主播私房歌。 看你远离，我的心像座空城，而夜那么沉闷。月光淡淡的洒下来，变成了面对感情，总有人太过单纯，一爱就特别真，等到不能爱时我就特别深。依然相信我们都付出过真情， 你说一份爱也有它的宿命，我却不愿被绝望占领。总是思念贴身，旧爱贴心，被回忆层层裹紧。想你想的恍惚，忘了风里冷冰冰。总是思念贴身，旧爱贴心，孤单碎像片雪景。对你长长的眷恋，是我最暖和的慰藉。面对感情，总有人太过单纯，一爱就特别真，等到不能爱时我就特别深。我依然相信我们都付出过真情。你说一份爱也有它的宿命，我却不愿被绝望占领。总是思念贴身，旧爱贴心，被回忆层层裹紧。想你想的恍惚，忘了风里冷冰冰。总是思念贴身，旧爱贴心，孤单碎像片雪景。对你长长的眷恋，是我最暖和的慰藉。旧爱贴心，被回忆层层裹紧。想你想的恍惚，忘了风里冷冰冰。总是思念贴身，旧爱贴心，孤单碎像片雪景。对你长长的眷恋，是我最暖和的慰藉。 贴心来自陈晓东， 主播私房歌。 所以我刚才说了嘛，就是可能本来想选另外一首陈晓东的歌，就是比我幸福，但是觉得那对，请你一定要没我幸福， 对，这是正确答案。 就是对对对，就是但虽然是唱了一个祝福的心态，但是呢可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去发现，很难去真正实现啊。对，也没有选那首，选了一首更温暖的贴心。那接下来你来推荐好吗？来， 对，该到我了。然后我今天推荐第一首歌曲呢，其实是前两天我平台上有朋友在点，说他想听这首叫做《童话镇》的歌曲，所以今天我就专门作为主播私房歌来放送给大家，来自陈一帆《童话镇》。其实这首歌听起来不会像我们想象当中那种迪士尼的感觉，或者那种格林童话的感觉，它更像一个黑童话 啊。对 对，来听这首来自陈一帆的《童话镇》，可以想象一下，很久很久以前，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也许真的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样哦。 嗯，干嘛又要破坏大家心目当中的美好呢？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要先抑制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磨成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清晰，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也没有什么太多别的歌了，就这首《童话镇》比较有名的，他叫陈一发。 嗯，他是叫陈一发，还叫陈一发儿？ 不知道，反正是个主播是吧？ 对 对， 后来转型成歌手。 对对对，好，这是你推荐的主播私房歌，来自陈一发儿带来的《童话镇》啊，又轮到我来推荐了。 主播私房歌。 今天其实挺纠结的，就是在选了好几首歌之后终于定下来还是来听这首，因为我先看到了你的这个歌单之后，我想那我就来选两首中文歌好了，因为你有一首英文歌我们放在最后来听，所以呢就来有一首法语歌特别好听的，我想啊那就留在下周再来跟大家分享， 周一的时候。 对啊，那今天就来听这首吧，其实也是挺久没有听的一首，很适合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或者在一年伊始的时候送给大家的一首，因为我知道在这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都有很多的祝愿，或者我们都会许个愿望说，哎，这一年呢希望什么什么事情能够顺利一些，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些，或者希望自己能够实现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小的目标和梦想，但是这些愿望呢到了年底不管能不能实现，至少在年初的这一瞬间，当你认真的许下这个愿望的时候，这个瞬间是美好着的啊。 对，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的心愿都放在这首歌当中吧。 好了，来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一起来回忆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合作，一位是古巨基，还有一位是梁咏琪，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对唱的歌曲了，非常的暖心的一首歌，许愿，主播私房歌。 我喜欢回味记忆的美，让人懂得感谢，在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嘿，好久不见，啊，请你许个愿，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手间仍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 随心实现。 真的为自己和自己爱着的人许个愿，希望新的一年一切都好。主播私房歌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你要推荐什么歌给大家？ 这首歌呢还是跟一部电影有关，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喜欢音乐的话都听过，叫做 No One Else Like You。 这部电影呢叫做歌曲改变人生，你看完这首看完这部电影包括听完这首歌，你真的想拥有一个耳机分线器，然后和自己心爱的另外一半去分享一首歌。 就是我们今天的，或者说是我们一周的娱乐总安排了，大家好好的来过个周末，然后并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就在下周一再见了 ，Happy Weekend， 拜拜。